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一剧之本，有冯杰在这个直播室里面跟大家主持节目的，但是当然还有我们戏剧界的， 你不要乱说啊你讲完我只是人家觉得什么鬼嘢啊咁啊， 戏剧界的一位导演系啦，咁啊黄晓初啊，初 大家好啊， 系啦，咁啊同埋戏剧界的一位演员，同 佢都系编剧嚟 嘅，系啦，就系阿老姑何敏文嘅， 系 hello， 咁啊今次咧我哋讲翻套电影先，上个礼拜就讲完《推销员之死》，咁啊翻翻嚟一啲近代啲嘅电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就系同一个伟大嘅人物有关。在一个美国历史上面都非常之重要的 世界啦，都不是美国历史的全世界。 没错没错，就是跟这个马丁路德金的故事有关的一套电影。 金生是。现在你金生不是只是韩国的。 金生。Mr. King, Mr. King 的电影叫做马丁路德金梦想之路，香港的译名啦，咁啊英文就叫 Selma。 即是又是被个中文名玩死啦。 Selma, 点译啫，译都做中文你萨尔马定咩啫，咁即係讲咩啫，又唔明。所以都是搭翻嗰个主角个名字出嚟，大家会认识多啲。马丁路德金啊，大家都知道个古仔系讲。 细细个听过佢个名啦嘛，可以去睇啦，系咪？ 但系可能唔知佢做啲咩嘅。咁睇完呢一个戏咧，大家会知道啲啦吓，唔会知道得全部嘅，系啦。咁因为佢都净系将马丁路德金嘅其中一段嘅事迹，就系佢喺 Selma 呢个地方发起嘅一次运动，咁就摆咗上大银幕嗰度俾大家咁一齐去睇。咁啊，我哋都睇咗个电影啦。咁首先讲下有啲咩评价先。咁我哋先再慢慢讲故仔。 评价我直接啲咯，我麻麻咗套戏，睇完之后我有啲唔知啊，即系到后唔到快，样样都有啲咁样咯，断断地，我想睇戏啊，咁 但系冇戏你睇啊嘛， 冇咩戏睇，唔系佢好似有啲咁样噶，佢扮到有咁样咯，场场都好似有啲咁样， 即系 嗰啲系典型嘅一啲戏剧嘅伎俩，即系咧就俾你睇到好似有戏咁，即系譬如话马丁路德金同佢老婆有啲戏啊，即系有少少感情关系啊，嗰个总统又同马丁路德金又好似 friend 地。又好似有啲衝突，幫佢又唔係，唔幫佢又唔係啊！即係情義有兩難啊，場場都有啲嘅，個個人都有啲，但係就總係唔成戲。度度都有啲咁，所以就有啲到喉唔到肺嘅感覺。 我都有啲失望啊！即係我覺得咧，呢一個甚至好似呢套電影係第一次係以馬丁路德金咧係作為主角去寫嘅一個電影啊！咁喺美國人啦，即係馬丁路德金對你咁重要啦，而第一部即係攞佢嚟做主角嘅電影咧，初時會覺得應該會係幾精彩啊咁樣啊，而事實上佢嘅人生亦都應該係有幾多嘢可以寫啊咁樣。咁但係即係睇完之後咧，我都覺得係即系争啲嘅，真系 系 有啲失望。争 啲咩咧？啱啱阿初就话，样样都有啲啦，即系但系又样样都唔成戏。咁点为之成戏咧？啊，呢个我呢个观众想请教一下。 咩为之成戏啊？ 系咯， 其实冇嘅，我觉得咧，我就系你睇嘅时候会觉得闷闷地啦，即系好似冇咩，唔系咁追看性咁强啦。我自己第一个感觉就系咁样咯。 其实戏讲嚟讲系好简单啫嘛，冲突。有个冲突 set up 咗，咁佢点样解决？咁而家成个戏故之前最大嗰个冲突就系佢哋要搞一个咁样嘅游行啦，系咪？即系佢要搞咁嘅游行，嗰个就应该要成戏啦。但系你谂真啲，嗰个都唔系几成戏噶。呢个第一，咁第二啦，就系话点解我话入边样样嘢都 high 啲？其实咧，因为佢想令到呢个马丁路德金呢个人物都全面啊嘛。咁咪呢样又想讲，嗰样又想讲，呢样 high 啲，嗰样 high 啲。但系其实道道咧都可以发展一条好嘅线出嚟嘅。但系嗰啲线咧，即系佢到就好想即系讲得到一条完整嘅线出嚟，但系都话 high 一 high 又冇 ，high 一 high 又冇，咁啊导致佢想扮有戏，但系就唔够有戏咯。 我觉得咧，其实咧写呢啲人物嘅戏咧，尤其是系一啲咁有名气嘅人啦，同埋系一啲所谓嘅道德感召嘅人啦，其实系好难嘅，确实，因为咧你 系 你又即系。 你要改佢啲嘢，或者你想寫得佢好嘅，即係真係陰暗面又有啊咁嘅時候，你會有顧忌嘅，確實係。咁點樣可以將呢個人物又寫得立體之餘，咁又可觀性，又唔影響佢真實嗰個事情喎？咁樣其實係確實有難度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唔係冇一啲好嘅例子嘅，例如《金地傳》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嚟嘅。但係咧，就算我哋之前睇其實《昂山素姬》啦，都係有少少呢個問題 嘅， 都係即係所以一個，如果你嘅人格真係接近聖人，其實就真係好難寫，因為你個衝突係少嘛，你自己內在嗰啲衝突，係啦，你樣樣嘢都已經好化㗎啦，或者好睇得通嘅，我係點都係堅持，咁其實就係難寫嘅呢啲角色。 但佢今次呢一個戲都有一啲啱啱所講嘅，即係嗰個馬丁路德金自己嘅內心嘅掙扎啊，都有啲佢係想加到落去 多咯，我覺得，即係 嗰個遊行行翻轉頭咁樣嗰個位置會唔會算 係？你講到呢個位置就係一個比較細嘅位嚟，即係細嘅意思係 detail， 即係我唔係話唔重要，係 detail， 即係深入咁講。你而家咁啱提到嗰場，我亦都唔介意喺呢度我哋講嗰場先，即係我相信咧好多我哋嘅聽眾可能已經睇咗個戲。嗰場係講緊佢帶住一班人準備去過嗰條橋，而且咧就係呢個州警咧，即係州嘅警察啦，就攔咗條橋。就唔俾佢哋過噶啦，但係一去到嗰度，佢哋扎行啊嘛，企定喺度嘅時候，周景定啊嘛，我哋而家撤退，跟住散開喎。咁馬丁路德金啊，突然間做咩咧？跪低騎個肚先，咁全部人叫你咁一齊騎個肚啦，係咪一齊唔跪低咗啦？跪低咗，馬丁路德金企翻起身做咩啊？轉身走。 係 係 嗱，咁你講就係、是、哇，好有 struggle 啦，係咪啊？佢決定究竟去定唔去咧？咁跟住佢到最後竟然決定係唔去，唔知點解人哋放行，人哋撤退，佢唔去嗱。咁咪好似好有 struggle 咁啊！但係你戲劇另外一樣嘢講咩啊？行動 係 咁，佢嗰個行動係咩啊？祈禱，祈完禱之後佢有嗰個決定咩啊？掉頭走，將原本有衝突、有嘢可以執行嘅，而家冇嘢執行，我哋亦都因為我哋經歷唔到點解啊？如果佢用某一個戲劇嘅手法，或者用某一個電影嘅手法，令到我哋明佢嗰個衝突嘅話咧，咁、我哋哎呀，我好明白佢有啲乜嘢嘅顧忌啊！到最後佢冒住一個咁樣，可能佢身邊嘅人全部人會好沮喪，會好唔開心，佢都要做咁嘅決定。如果我哋明嘅話咧，咁啊好睇啊！嗱，我而家亂咁噏咋，因為我而家呢個亂咁噏係牽涉到改咗劇本，甚至係唔現實噶。即係譬如話佢之前俾人威脅，如果佢帶住嗰班人過去咧，佢嘅仔女啊，佢嘅老婆就会俾人杀噶啦。佢有一个好大嘅 struggle， 我哋明佢点解会咁做，而去到嗰个位，佢突然间讲咗一番话，甚至佢唔系讲话，突然间佢转身走，我哋明佢点解咁做，跟住我哋明佢点解咁 struggle 嘅话，咁我哋都仲会睇得可能会好啲。但系去到嗰个位咧，突然间佢企个肚之后，即系可能神嘅感召真系咁大啦。而我嗰一刻，但系我哋作为观众，我哋好难感受。 其实咧系确实咧，即系喺嗰个位咧，嗱，真实事件系真系咁样嘅。咁但系咧，我觉得有剧本啦，或者你系自己导演嘅技巧又好啦。你喺嗰个位，当佢祈祷嘅时候，你系可以 intercut 一啲嘢落去噶嘛？即系你如果系当佢喺度谂紧嘅时候，佢会谂起之前。每一个战友对佢嘅嗰个期望，对今日嘅呢个期望，曾经有过嘅同佢讲过一啲嘅嘢，然之后呢一扎咁样嘅嘢喺佢脑海之中有唔同嘅声音，咁其实可能已经令到嗰个样嘢咧系会可观性系高啲嘅。咁但系而家呢个戏，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就系真系佢缺少咗好多呢啲嘅嘢。咁喺好多嘅位置上面，你好似觉得佢有 struggle， 但系都系好似影住佢自己咁样，咁你冇得做噶嘛？有阵时咁啊，系错过咗好多呢啲位置，都系咁样处理嘅时候咧，咁你就成个戏变得系。比较平淡咯。 呢个我觉得其实几奇怪嘅，奇怪的位系咩呢？因为根据我哋一啲嘅 research 啦，入边有提出一啲嘅资料系几有趣嘅，就系、是、个导演到就系话咧，喺佢接手呢个戏之后咧，个剧本系俾佢改写过，而且改写咗咧系90% 嘅。即系你谂下，第一改写好多啦，第二系个。導演自己有份參與呢個改寫啦，即係佢亦都話係佢寫嘅，即係佢話係佢自己親手幫手改嘅。第三點解我話喺呢兩個咁樣嘅情況之下，我覺得會有啲問題咧，就係話，因為如果係個編劇佢想寫嗰個係一個史實，即係寫咗咁嘅事件出嚟，然之後話誒、你咁個史實係咁啊嘛，咁但係喺導演同演員嘅角度，我哋即刻會問嘅就係、是：喂，我點做先？我只可以點做？我就係跪低祈禱，祈完禱我轉身走，我連我自己點樣表演？或者个导演点样去表达呢样嘢，我哋都解决唔到喎。咁而个导演佢自己又参与个改写，咁呢一场戏就突然间觉得，咦，冇理由喎。就係、是、我睇唔到一个导演嘅諗法，我睇唔到个演员嘅諗法，点样将嗰个刻画放大，而喺我哋作为观众，我哋去睇戏啦。你记住啊，我哋去睇戏唔係纯粹睇一个文献当日马丁路德金做咗咁嘅嘢。我想睇到一个戏剧化嘅处理，而我明白咗某一个观点立场。呢、這个观点立场就算只係片面，系个导演 或者一个编剧，或者一个演员嘅处理，而佢哋作为一个集体去 present 呢一个咁嘅艺术品俾我哋睇嘅时候，我哋想知道佢嘅立场，而到最后我得唔到咁嘅立场，所以就点解嗰个位我就系觉得到最后我知道咗有 90% 嘅改写之后，我会觉得奇怪咯。 嗱，我对呢个都有啲意见，不过咧，我觉得不如我哋先听咗个古仔，然之后我哋再喺呢啲位度咧再细去研究下啦。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啊，今日讲嘅电影劇本就系马丁·路德金《梦想之路》（Selma）， 咁呢个编剧咧就系保罗·韦伯啊。以下落嚟嘅时间都系交俾阿初啦。 好啦，又讲故仔啦。咁個古仔一開始呢，就係、是、其實係已經係講緊馬丁路德金呢，就已經係獲頒授諾貝爾和平獎啊！佢已經係上台要攞獎㗎啦，而且都有一個幾有趣嘅一個小插曲嘅，就係佢喺度打扮緊自己準備上台攞獎嘅時候咧，佢打扮得好靚啦，但係佢就覺得，我唔應該咁樣打扮，因為覺得咁樣打扮咧就有少少背棄咗佢嘅同僚啊，因為佢嘅夥伴全部都係黑人啦，可能係受緊壓迫啦，可能係受緊啲不公平嘅對待啦，但係佢而家就著到自己成個高貴嘅白人咁樣去攞獎，佢覺得有啲唔係幾妥嘅，但係點都好啦，佢就去攞獎啦，咁佢就攞咗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啦。突然間一轉咧，第二場咧，我哋就見到有幾個小朋友，黑人嘅小朋友咧，就喺條樓梯度一路喺度跑緊落嚟，就講緊去邊度玩啊，做啲乜嘢啊咁樣，好簡單嘅啫。但係突然間佢哋跑緊落嚟，原本佢哋好開心嘅，就突然間就有一個爆炸。 嗯， 咁跟住就應該係如無意外啊，即係雖然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意外，但係如無意外咧，就係呢啲小朋友全部都就死曬啦。咁就之後我哋輾轉知道呢一場咁嘅戲，其實就係應該係講緊有人咧係襲擊一啲即係黑人社區。嗯，一啲咁樣嘅，我唔知道係咩啦，唔知係教堂定學校定係咩啦，啲小朋友全部喺曬嗰度啦。總之就係反黑人嘅動作，就係、是、去炸佢哋，咁有件咁嘅事。咁啊，第三場啦，好似冇乜關係咁啊，但係去到第三場啦，繼續都係啲關於黑人嘅人權嘅問題啦。就有一個女士，咁佢就走咗去呢、這、一個，我唔知係社區會堂定咩啦。總之就係嗰度係登記登記做選民嘅 位， 係啦，一個黑人女士。咁啊，一去到咧，就已經嗰個負責登記嗰個白人嘅官員就同佢講啦：你係咪想我同你個僱主講啊？你即刻就唔使撈咯。佢話。但系我都要啊，即系嗰个客人类似佢话我都要咁做，因为呢个系我的权利嚟嘅咁啊。咁好啦，而家开始登记啦。咁我登记咧就系、是、其实嗰个白人嘅考官咧就会即系、就是、考官嚟嘅，就系、是、考你要答啊。唔该你答我，我唔记得咗系咩条文啦。你背嗰条条文俾我听啦。咁已经系好难噶啦，系咪？第二就系你话帮我听，我呢个州有几多个法官咁啊？佢答啱我唔知六啊七个，佢答到好啊，读佢嘅名俾我听啦，而家背啊。六啊幾個法官個名喎、啊，大佬，即係香港咧，我哋都唔知道我哋有幾多個法官， 即係擺明係留難佢啦， 有心留難佢啦。卒之當然佢就係攞唔到呢個咁嘅選民嘅身份啦，佢登記唔到啦。咁、啊，話風一轉就係去翻馬丁路德金嗰度啦。咁、馬丁路德金咧就卒之就即係去到白宮啊，同呢個當時嘅總統啦、就開會啦，就係話喂，政府嘅立場就係好想辦法，最好就係馬丁路德金。就係、是、加入政府啦，因為佢加入政府之後，佢帶住嗰啲人就可以成為政府嘅一部分，容易控制、容易管理啊嘛。咁跟住先再算啦，點樣黑人民權嗰啲再算啦，係咪？咁但係馬丁路德金咧，第一就係佢唔打算加入政府啦，即係佢要繼續抗爭啦，係咪？但係佢哋都係和平、理性、非暴力噶，係咪？咁佢哋就一路都係用嗰啲方法去繼續去抗爭。同埋咧，馬丁路德金就同呢個政府講，佢話：，點樣可以停止這個抗爭？好簡單嘅咋，有一班人可以做嘢嘅就係、是、政府咯。政府做啲咩啫？就係、是、喂，而家黑人要嘅好簡單啫嘛，憲法都寫咗噶啦，黑人係有權投票噶嘛。第一樣嘢，唔該你搞翻清楚先。而家仲有好多州份咧，好多人想去登記做選民都登記唔到啊。唔該，你可唔可以想辦法立翻例，就係、是、如果有任何人阻礙任何黑人去登記做選民嘅話，呢啲都係犯法，而政府要搞掂佢。咁呢個已經幫到件事啦，但係咧呢、這個總統竟然嘅答案係咩咧？政府而家有啲更加緊要嘅、更加迫切嘅嘢要做啊！你嗰個我哋遲下先講啦，咁樣。咁呢個馬丁路德金當然就覺得係好氣憤啦，同埋因為即係。每当有任何嘅案件啊，要审理系关于呢啲黑人嘅民权嘅时候咧、都产生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是、 边啲人可以做陪审员呢、就係所有登记咗做选民嘅人先可以做陪审员㗎。咁边啲人可以登记做选民啊，喺绝大部分嘅州份呢其实就只有白人先可以登记做选民㗎啫。咁、所以所有关于黑人嘅不公平嘅案件呢审、理嘅时候呢其实都系继续系喺嗰个咁样嘅规范之下去审理、所以永远黑人都唔会得到公平嘅对待㗎。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呢马丁路德金呢就基本上系同政府同总统呢傾唔埋攣啦，系咪到最后马丁路德金亦都决定就系佢要继续去坚持佢而家做緊嘢、就继续去做一啲嘅游行示威啊、一啲和平理性非暴力嘅一啲咁样嘅行动啦。咁呢个马丁路德金呢就同佢啲同僚围埋一齐傾啦，即系究竟佢哋下一步可以做咩啦。咁佢哋就发现咗一样嘢，就系、有一个地方叫 Selma、就系呢个戏个本身个英文名就 Selma、呢个地方就喺嗰度呢，原来呢一路呢都有一啲几活跃嘅黑人嘅平权嘅运动啦，即系其中有一个学生组织就系、一路呢都系用緊一啲类似嘅方法，就系、和平理性非暴力㗎，就系、想办法去抗争咁样。 咁教育嗰度嘅黑人佢哋 系啦，好紧要啦，系啦， 基本人 权。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哋覺得咦嗰度可能可以做啲嘢喎，咁所以佢哋就聯絡當地嘅呢啲嘅學生領袖啦，同埋就睇下可唔可以一齊去做啲咩。咁本身嗰啲學生領袖呢就覺得、喂突然間馬丁路德金而家人哋攞曬諾貝爾和平獎嚟到，咁佢一嚟到你就乜嘢都要即係叫投降啦，都俾曬佢啦，係咪你都要聽曬佢話啦。所以就有啲人就唔係幾滿意、但亦都有啲人覺得喂我哋搞咁耐都係想大家平等啫，咁而家有個咁嘅人嚟到幫到我哋嗰个仲要系马丁路德金喎、大佬，咁就一次过，如果我哋可以做到好多嘢，都唔系坏事啊。咁、所以就即系虽然系两边嘅声音都有，但系到最后都系决定就系不如同佢一齐试下可以做啲咩啦。咁啊，最得意嘅地方系咩咧？即系我唔知道同我哋香港而家嗰个情况有冇啲咩类似嘅状况啦。系啦，启示就我希望唔系啦。就系佢哋话咧，马丁路德金点解之前有一啲嘅示威游行唔成功咧？就系、太过和平啦。 同埋對方又好醒目，好克制， 咁啊、大家咧都真係，見到佢有啲咩有問題喎，先至扶走嗰個人啊，咁樣就冇任何嘅衝突嘅。 即係鏡頭前面永冇出錯， 係啦。咁而但係去到 sell 埋呢個地方，佢哋就揾到一個好大嘅缺口，就係、有一個咧，就係好野蠻嘅、好燥底嘅一個地方長官啦。咁所以佢哋覺得，如果喺呢度做啲嘢嘅話，可能咧可以引發到一啲嘅聲音，就會有媒體肯報導，因為到最後其實呢個先至係個命脈，就係媒體肯報導，即係佢哋就係話，如果我哋可以做到一啲嘅活動出嚟，做到一啲嘅運動，而呢啲運動到最後咧係好有聲音嘅， 係 媒體一路都報導，全國都知道嘅，咁就可能幫到件事。所以佢哋到最後就真係決定就喺 Selma 呢度做一啲嘢啦。咁你第一樣嘢其實係做咩咧？就係因為佢哋之前有人咧就係想辦法登記做選民，係登記唔到嘛。咁你第一樣嘢做咩咧？就係、馬丁路德金帶齊人馬。就一齐去，我要登记做选民，咁啊一齐喺呢一个嗰个唔知系大会堂定咩 前 厅门口咁啦，就一齐跪喺度，就手就摆喺后面，就全部都系和平理性非暴力，我哋净系要入去登记做选民啫，我哋系有权咁做嘅，你唔好阻止我哋。但系咧，竟然就系嗰个地方长官咧就嚟到，你哋唔好玩嘢啊，咁啊，我系唔会就咁就算数噶，咁卒之亦都出咗少少嘅乱子嘅，就 系 有一个女人咧就俾佢哋咧真系打伤咗， 因为有个伯伯冇跪低，咁嗰个长官就冲埋去就打嗰个伯伯， 骨太硬系跪唔得低咁样，咁到最后亦都系咁样咧，就真系有少少嘅冲突系发生咗，咁啊亦都有人受伤啦，咁啊佢哋啊当然系登记唔到做选民啦，咁然之后就真系好大部分人都俾人拉咗啦，因为有少少嘅骚动啊嘛，咁包括马丁路德金啊都系坐咗喺个监仓度嘅。佢哋就冇晒辦法啦，但係同時呢，因為馬丁路德金都俾人拉咗呢，咁就市民就有啲騷動啦，咁就夜晚半夜呢就好多人出嚟搞事啦，就覺得喂點可以咁樣㗎，但係因為係夜晚啦，再加埋媒體嗰個 coverage 就唔係特別多啦，冇乜報 道，馬丁路德金 喺 度， 馬丁路德金又唔喺度，所以呢就出咗一亂子啦，就突然間呢就警察就出嚟鎮壓啦，到最後呢有一個年青嘅一個黑人少年呢就係俾警方呢就開槍射死咗嘅，之后咧，马丁路德金俾人放翻出嚟咧，佢哋就组织个更加大嘅游行。咁佢哋就筹备咗好耐之后，就系谂咧要做一个好大嘅，即系开个回响啦。咁你就决定做一样嘢，就系、由佢哋 sell 埋呢个地方咧，就游行出醒啊。咁就要好几日啦，应该系要 五日嘅時間遊行出返去醒 蒙哥馬利 啦，蒙哥馬利嘅地方，咁就遊行去嗰度。咁就佢哋籌備好耐啦，所有人都帶備乾糧帳幕啊，咁樣諗住係遠行㗎啦。咁但係去到呢一度呢，即係馬丁路德金呢亦都係因為各種嘅原因啦，包括就其實佢一路佢嘅太太佢屋企呢一路都收到一啲嘅恐嚇啦，佢嘅太太一路都好擔心佢嘅安危啦，各種各樣 佢細路仔呀，特別係啲恐嚇係針對佢細路仔 係啦係啦，所以呢就嚟到呢個位呢，其實馬丁路德金都有少少掙扎，究竟佢應該點做。而到最後呢，呢個馬丁路德金呢就係佢話，喂，我哋不如將件事壓後啦，即係各方面嘅壓力之下，但係佢嘅同伴啊，都觉得喂，而家真系所有人都系 如箭在弦啦， 如箭在弦就唔可以唔去噶咯，所有人都准备好晒，听日就去。你而家搞啲咁嘅嘢，你话唔去，咁点算啊？喂，听日你唔去，我哋都要去噶啦。咁 你后 join 啦，叫佢 系啦，之后嗰日你先 join 啦，你先 join 翻我哋啦，咁样。咁就佢哋就真係大隊就出發啦。咁經過一條橋啊，喺橋面嗰度呢就已經見到對面呢就係啲州警就已經攔住咗啦。咁佢哋去到嗰度就大家就對視嘅時候呢，州警就同佢講話，而家我俾兩分鐘時間你哋呢個係非法集會，請你和平散去，如果唔係嘅話呢，我哋就會採取行動㗎啦。咁佢哋就諗住理論啦，理論多一句喔咁、哦、有道理係嘛，即刻戴防毒面具，即係都唔同你傾啦，係咪先。咁然之後就真係起咗衝突，就放催淚彈啦，亦都係有啲騎警啦，用警棍打啦，即係打到佢哋全部啲人好傷，咁大部分人就有啲就匿返去教堂啊，點樣點樣，咁就已經係驅散咗㗎。 而呢件事係有啲 好多傳媒喺度睇住， 係太陽傳媒喺度 直播住呢件事出街， 係啊，呢個好緊要啦。咁所以呢件事呢亦都係牽連好廣啊，亦都係馬丁路德今日重新企返出嚟，呼籲全國所有人覺得呢件事是应该值得支持的话，请你来支持我们，我们在 Selma 这里等你。咁、的而且确很多人是受到这个呼吁之后呢，是来到这里，是不少的白人、虽然当中有不少是一些神职人员、因为都是始终马丁路德金都是有一个即是教会的背景，咁有很多神职人员呢亦都是来到的。咁就来到是第二次去游行，咁人又多了、马丁路德金亦都亲自带队啦。咁有很多不同的白人亦都参加，咁他们就一起去又喺嗰条桥面嗰度又去到啦、去到呢度呢，今次就係我哋头先已经提过啦，就係、州警呢就突然间话撤退放行，就俾佢哋行喎。马丁路德金喺呢个时候突然间跪低祈完个肚之后就转身走喎。咁、其他身边嘅人见到係咁就咁就不如大家都一起走啦，唔知点解嘅其实。 当下冇办法啦，即係佢咁样就跟咗佢啦。 咁佢都走啊嘛，因为 唔知点解啦， 系啊，最大就佢啦，咁跟佢一起走啦，马丁路德金转身咁就一起就转身走啦。咁就所有人都喂点解你要咁做啊？咁到最后其实马丁路德金自己冇解释㗎。但其他人讲返就係、是、当时金生佢跪低祈咗个肚。咁祈咗个肚之后，好可能神有某啲嘢话俾佢听，或者佢得到某啲嘅启示之后，佢就觉得咁样做系唔啱嘅。咁所以佢就转身走啦。嗰、那个所谓嘅唔啱系咩呢？唔知会唔会系佢哋过咗桥之后可能会俾其他人埋伏啊。 佢后嚟就话惊住呢，即系唔想有人伤亡啊，跟住可能向前行咧，过咗某啲位咧，其实佢哋都系会出呢啲咁样嘅哪吒招嘅咁样。 即系总之就冇好详细咁讲啦。去到嗰个位，我作为一个观众嘅立场，去到嗰个位就系咁样啦。就系话，即系因为佢考虑到种种嘅因素，乜都好啦。咁、到最后佢喺嗰个位就决定系转身走咗嘅。咁亦都系就咁就翻咗转头噶啦。咁喺呢个第二次游行啊，马丁路德金转身之后咧，其实仲有一场戏就系佢哋系同法院咧就系、申请，我哋呢个游行系合法。佢冇理由唔俾我哋搞一个咁嘅游行，到最后咧，法院亦都真系颁令就系佢哋系的，而且佢系有权游行噶，所以佢哋就重新再组织佢哋嘅游行啦。咁啊，亦都有另外一件事件发生啊，就系、有一个远道而嚟嘅白人嘅、应该都系牧师啦，咁就系咧遇上咗其他嘅白人，就系、咦？即係佢哋發現呢個牧師，你係支持嗰啲黑人嘅係嘛？我哋而家就要教訓你。咁嗰兩個白人咧，到最後咧就係捉住呢個牧師咧，就係打佢，到最後係打死咗佢嘅。咁呢件事到咗第二朝早，當然係傳到馬丁路德金嘅耳邊啦。咁呢件事一係就唔發生，一發生咧就仲更加大件事啦。因為所有人都係喂，點解到最後可以令到件事會大到係有白人會死咗啊？咁樣。咁到最后就係全国所有人都聚集喺 Selma 呢度，而亦都更加多人呢就参加呢个游行。佢哋就用咗五日嘅时间就由 Selma 呢度一路游行就去到蒙哥马利呢个地方啦，到最后真係去到嗰度。而马丁路德金 金亦都喺嗰度发表咗一个宣言啦。呢、一个宣言咧，佢去到个法庭嘅门口啊，亦都佢个太太咧，亦都嚟到呢度支持佢啦。咁到最后咧，亦都系喺呢度系奠定咗佢哋黑人运动好重要嘅其中一个举动啦，就系、一个咁大型嘅游行。咁同时亦都系喺呢一个行动之后咧，总统就正式咧就系宣布，就系话咧而家咧佢哋就系落实去执行投票嗰个选举嗰个法例啊，就一定要所有黑人咧都可以受到平等嘅对待，有权登记做选民，可以去投票。咁个古仔亦都喺呢度完结，就系我哋见到咧啲黑人终于咧即系叫做有一步仔啊成功咗啦，喺嗰度就系咁样嘅完结咗个古仔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剧之本啦，咁我哋今日讲嘅剧本《马丁路德金梦想之路》，啱啱阿初就同我哋讲晒个故仔啦。咁其实我就觉得嗰个主要个事件啊，系咪应该摆喺马丁路德金今次想搞呢一个嘅游行嗰个位咧？定系可以再放大啲去讲佢点样去争取黑人权利？即系其实喺呢一个电影入面，我哋点样去定义佢嘅主要事件？从而我哋系咪可以睇到嗰个起承转合嗰个结构究竟好唔好咁咧？ 我笼统嚟讲就系我唔知佢想点。 嗱其实咧系唔系？其实咧我谂咧，即系要睇翻嗱英文剧名咧就比较清楚啦。Selma 就讲件事嘅，咁啊中文剧名就系变成咗系马丁路德金梦想之路啦。 即系我哋 中 文 剧 名先啦，个中文戏名好明显就系都系啲宣传各样考虑。 但是我觉得不止的，因为呢实际上呢，因为他开波的第一幕呢确实是令你呢都会有啲咁样嘅觉得是不是其实是用马丁路德金呢个主线人物去讲的呢，咁样。 亦都冇得唔系嘅其 实。但是我又觉得不同意啦，如果你是想讲 Selma 呢件事呢，其实可以用其他不同角度去讲嘅，确实。亦都可能会更加有趣的。因为我会觉得如果你要讲马丁路德金呢个人嘅话呢，就冇理由揀呢一段嘅，因为他已经一开波已经是去攞诺贝尔奖啦，佢最掙扎嗰啲時候應該係前面嘅，咁你呢度已經係佢差唔多係最後勝利之前嘅嗰一步嚟嘅。 呢度又講起係有一段少少嘅故啊，就係嗰段故就係咩咧？就係、原來咧，我唔記得係邊間電影公司啦，應該係有電影公司已經買咗馬丁路德金呢個故仔嗰個版權，佢想做噶啦，就已經買咗噶啦，但係佢未做。咁呢而嗰个版权呢就是、牵涉到一样嘢嘅，就係、呢係啦嗰啲 speech 嘅版权。因为马丁路德金最劲嘅就係嗰啲 speech 啦。 咁所以呢嗰啲所有嘅 speech 呢就全部唔用得。 寫過㗎，係啊。 就全部係新寫嘅。 係啊。 咁所以編劇就面对一个好大嘅问题，就係你冇马丁路德金嘅演说嘅才能。 係啊。 但係就要想办法寫到咁好嘅演词。咁当然佢都做得唔差嘅，好老实讲，我觉得做得唔差，因为唔容易，绝对唔容易。咁就即係令到嗰个古仔呢而家喺揀选讲边度嘅时候可能都有一啲影响，因为都要避重就 轻。可能係啦，如果係咁样睇呢就真係佢係其实想讲件事㗎啦，即係 Selma 呢件事。如果讲 Selma 呢件事呢，咁其实我喺度諗啦，如唔知大家记得呢中间有一段呢，尤其是去个 Selma 嗰个游行开始嘅时候呢，佢係用咗一个记者呢嘅报道咁样去讲㗎。 哦，喺第一次。 係第一次游行呢，係呀係呀。佢但呢个记者呢之后係完全又冇失 冇 咗嘅。 佢淨係嗰一场。 佢係淨係嗰一场。其实呢个係几得意，即係佢几奇怪嘅。佢一直呢你好似係跟住马丁路德金去睇呢件事。突然之间喺嗰个位呢变咗个记者。然之后又消失咗啦呢个记者，之后又唔知点解。但 仲有一样嘢你讲起我又打岔又讲少少啊，个戏咪成日中间咧打字嚟嚟嚟嚟嚟嚟，即 系 有唔知 FBI 定系咩嘢，就系喺度记录佢，我原来做咗啲咁嘅嘢，咁样密咁样嘅，即系嗰个咧又系突然间又有一个新嘅 angle 其实走咗入嚟嘅，我觉得，即系令到几唔统一嘅。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就系谂啦，如果你真系要写 Selma 呢件事，又想写得好睇啲咧，其实就可能啦，系揾一个真系系一个记者身份，或者你杜撰一个人物啊，可能系一个记者啦，一个白人嘅记者，佢可能就。 甚至一開始其實係唔覺得你哋啲黑人運動需要支持嘅，咁樣走佢一路去跟住呢件事咁樣行，然之後中間佢攞到佢自己嘅感受，唔同嘅感受，到最後改變咗佢嘅嗰個感受，咁樣去跟呢條線咧睇呢個故事，其實咧係會更加好睇嘅。咁但係而家佢就好似選取咗係由馬丁路德金嘅角度去睇。咁嘅時候呢就係、是、其實好難，因為馬丁路德金就一定係支持㗎啦，由頭到尾都係。咁佢就其實係少咗嘢去寫嘅。但係呢個劇本我覺得亦都有可能出現嘅問題係頭先所講啦，佢係其實改咗成九成佢嗰個原劇本。咁原劇本呢我睇呢就係話本身個主線呢其實係落喺馬丁路德金同埋個總統啊之間一個關係上面嘅。嗱我自己諗啦就係、是即係我幻想啦，當然而家睇唔到係原劇本啦。其實呢段關係咧，亦都有嘢寫嘅喎。你會睇到佢有發展嘅空間啊。即係兩個人係一開始可能係互不信任啦，甚至有少少即係大家猜疑，大家互相嗰樣嘢。然之後慢慢，但係要互相利用。咁但係可能喺相處即係溝通嘅之間咧，亦都會有一種即係亦敵亦友，係啦，惺惺相惜呢種感覺出現咗。但係佢哋又永恆都會有一個衝突啦，因為大家各自背負住唔同嘅一個利益集團啦，即係可以咁講啦。咁又會逼到佢哋去到中間有一啲位咧，都係要決裂嘅。咁但係亦都到最後咧，其實啊，即係呢個總統咧，亦都係確實係都行咗一步，佢值得應該要行嘅一步啦。咁都係其實承認咗馬丁路德金嗰個努力咁樣嘅。咁其實呢個關係，如果你係從呢個關係去寫呢個劇本咧，其實你又睇到應該有嘢寫嘅喎。咁都 interesting 嘅應該。咁但係而家佢改咗之後咧，就奇怪啦。因為呢個導演好似話點解佢改咧？因為佢覺得佢唔想講一個由白人英雄去拯救黑人嘅故事。咁你抱住呢個心態嘅時候，亦都佢自己亦都有講過啦。佢嘅爸爸好似當時咧，即係1965年嘅時候就係喺 Selma 呢個地方附近住嘅人嚟嘅。咁佢自己亦都喺南部長大。咁你有陣時自己咁近呢件歷史咧，自己有一啲主觀嘅感受咧，亦都可能令到佢改呢個故事嘅時候咧。可能會有啲盲點都未定嘅，有一啲嘢佢自己覺得好有感受，佢覺得寫出嚟就已經夠嘅，但係可能作為一個觀眾去睇嘅時候咧，其實就唔夠喎，其實會有啲咁嘅情形。 我覺得而家嗰個感覺真係我唔好意思啊，我直接啲啊，真係我就係覺得係有個人真係你聽個故仔，真係大約知道嗰件事，然之後你就講嗰個故仔出嚟，同埋講故仔嘅技巧係好唔純熟，同埋講得唔好咯。原本嗰個故仔可以係好好嘅，但係佢都講得唔好，即係佢好似將嗰啲重要嘅情節講咗出嚟嘅，但係咧就起承轉合欠奉，嗰啲嘢嘅關係欠奉，冇 build up。特別係其實起承轉合，大家聽嚟聽去，我講呢四個字最重要嘅部分咧，係喺承同埋轉嗰度嘅。其實因為個起係 definition， 即係定義咗係乜嘢，你嗰個承接唔接到，同埋個轉點樣去睇到呢件事到最後究竟改變成點，同埋到最後個結局係點咧？即係其實轉係個結局嚟㗎嘛，已經係個高潮如何了結啊嘛。成中間夠唔夠力，轉有冇一個好重要嘅意義點題，令到我哋明白咗一啲更加深層次嘅嘢，係好緊要嘅。所以喺成同埋轉嘅方面咧，而家呢個戲我籠統度睇咧，就係將嗰啲嘢就炒埋一碟，即係唔應該係炒埋一碟，將嗰啲嘢就咁鋪陳喺大家面前， 係好平鋪直敍咁樣咯。 但係呢個平鋪直敍咧，就係冇技巧嘅，冇章法嘅，咁所以嗰樣嘢咪變咗冇成咯。因為成係咩啊？係要有力度啊，係嗰啲要擺埋一齊嘅。哦，你話俾我聽，你個太太、你個仔女俾人恐嚇，佢然之後俾人恐嚇咗之後咧，佢就唔知點算啦。佢有個 struggle， 咁佢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佢有冇想辦法保護好佢嘅仔女、老婆咧？然之後先至去遊行咧？又或者係佢受到身邊嘅同伴嘅指責，佢點樣去解決呢啲問題咧？又或者佢身邊嘅人有啲人受傷，佢係點咧？佢自己受傷，佢點樣咧？各樣嘢佢受嘅壓力係點？我哋想。睇啊，其实，因为我哋其实到最后个戏越系细致去描写一样嘢一条线嘅话，我哋应该系越好。但系点解到最后一开始，杰你问我话，究竟个戏想写咩？我话我唔系好知啊，因为其实系散得好紧要。如果嗰样嘢集中翻讲，好似阿 Lucretia 头先讲话，如果系有个记者 ，OK fine。如果講有個 FBI 嘅 agent， 因為點解我頭先提嗰度， 可以係咪？ 講嗰個學生領袖其中有一個佢反對嘅 ，fine。就算係講支持嗰、那個，佢點樣由中間有一啲佢開始唔信，到佢之後覺得呢樣嘢做得啱，到佢成為咗政府官員，因為到最後佢真係成為咗個政府官員咁。我哋睇嗰條路都可能係一條好嘅路，因為到最後戲劇有一個好得意，我唔知喺我哋個節目入邊有冇提過，就係、是、當每一個劇本有某一樣嘢，我哋講得越 specific 越仔細嘅話咧，其實到最後佢嘅語 咒性系越更加大。 系啊系啊。 如果系咁样咁笼统咁散乱咁样铺陈一啲嘢出嚟嘅，到最后我哋只会更加唔知佢想点咯。即系呢个我觉得系个戏点解到最后我觉得唔得嘅最主要原因咯。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这个戏入面都有讲到好多，譬如佢阿老婆接受恐吓，甚至佢揭穿咗佢有一啲嘅婚外情之后咧，马丁路德金咧自己又会喺个抗争嘅路程入面，佢都会有一啲嘅退缩嘅位置。其实呢一啲系唔系可以话叫做帮到件事咧？即或者系 sell 埋呢一件事，其实完全 你讲嘅嗰啲佢退缩又好，佢嘅 struggle 又好，佢点都好，咪正正就系佢跪低祈祷嗰样嘢咯。我想睇佢行动啊，唔系想睇佢 struggle 啊。struggle 系冇得睇嘅，即系因为我哋作为演员、作为导演、作为编剧，我都知道 struggle 系冇得写、冇得睇、冇得做 的。特别系咧，当佢呢个戏选取咗由马丁路德金咁样带住去睇个，你亦都睇到佢个所谓嘅 struggle 其实有几大咧，即系佢。基本上你都明白啦，佢係會行呢條路啦。嗰啲嘢只不過係一啲對佢有嘅可能威脅啦，但係對佢嚟講就係、是、咯，其實佢唔影響，佢冇喐到佢條路噶嘛，係冇真係喐到佢條路噶嘛。咁當然啦，喺呢度確實都睇唔到佢有做啲乜嘢去面處理呢啲嘢嘅。其實基本上佢好似冇處理過，只不過我聽到有呢啲嘢 ，OK OK， 但我唔理佢哋，但我唔理佢哋，我繼續行啦。即係其實咁嘅時候咧，變咗就誒，即係好單薄咯，會覺得。 所以喺戲劇上，即係我即係都想講多兩句，就係頭先我講話關於一個咁樣嘅 struggle 啊，係。就係寫唔到啊，係因為你冇得自己喺度睇一個人喺度典藏典籍噶，我只可以睇佢。哎呀，我有面前有個咁樣嘅挑戰，有咁嘅難處，有咁嘅難關，我下一步做啲咩呢？佢可能選擇逃避，轉身走。嗱，呢個都係一個行動嚟，逃避都係一個行動嚟，或者佢正面去同佢衝突，或者佢自取，或者佢力敵。我唔知佢係用咩方法，但我哋係睇佢點樣做啊嘛。即係如果你即係又係講翻嗰個跪低祈禱嗰個位置就係、是，喂，我哋連嗰個跪低祈禱究竟馬丁路德金佢面對個 struggle 佢腦入邊嘅嘢係乜嘢都唔知嘅時候，我哋好難去經驗同埋明白佢點樣咁做啊！即係我到最後唔係要嗰度，我唔認為嗰度係突然間要哇有一場好大嘅龍鳳點樣 intercut 佢究竟考慮嘅係乜嘢？其實嗰一刻咧，好可能我哋係突然間多咗一啲 POV 嘅鏡頭，佢望住前面嗰條路。佢前路望望唔知係乜，佢望下身边嗰啲人全部都望住佢，佢好大压力，佢有啲头晕，佢见到有身边有啲人受伤，佢见到有啲人推佢去啦，我哋等緊你啊，佢突然间有个好大压力，然之后佢转身走，嗰场戏已经有力好多啦。 即係其实而家佢係欠缺咗呢啲嘅技巧。 因为我哋唔知道究竟佢经历啲乜，然之后佢经历嗰啲嘢之后佢决定做啲乜，佢嘅行为行动。我哋淨係知道，佢跪低咗，祈咗个土，然之后其他人你眼望眼，跟住佢起身转身走。嗰度突然间将一个原本係游戏，令到我哋能够明白嗰个角色个内心感受、内心世界。而我哋想知啊，我哋作为观众，我哋入去想睇马丁路德金啊，特别係喺香港，因为个戏叫马丁路德金啊，我哋想入去睇嘅时候呢，我哋而家睇唔到啦。咁嗰啲就係其实你头先讲嘅所有嗰啲 struggle 位，我都要睇咯。 其实呢亦都睇到有一个位呢，就係、是、你睇到系个编剧或者系导演啦，佢哋系有一啲顾虑，佢冇喺嗰个位就即係了深入去做㗎。咁呢就系、是、其实嗰场戏都几有趣，我自己觉得睇嘅时候即系、就是、FBI 啦俾咗一段录音啊，咁佢太太听啦，咁就系、是、喺个录音里面呢，就系有马丁，即系唔系马丁，总之一个男人同个女人喺床上面嘅声音啦，咁样两个人听完之后呢就静咗。咁马丁 觉 得 唔系我把声嚟， 唔系我嚟嘅。跟住佢太太就答佢话：我知道你把声系点嘅。嗱，佢呢一个其实都几有趣嘅，即系佢咁讲，其实你都唔知佢话佢系定系唔系啦，系咪？之后呢佢又再问咗马丁路德金咧，就系话你系咪爱我？咁马丁路德金就话系。咁佢咁除咗我之外呢，咁跟住就係一个都几长嘅 pause 嘅。咁马丁路德金先至话冇。咁呢一场戏呢，其实 我就睇得出咧，佢寫得幾曖昧下啦，可以咁講啦。但係亦都佢因為佢嗰個 pose 長一啲㗎啦，咁所以咧應該咧就似乎暗示咧佢都係有嘅。其實呢個婚外情咁樣，而喺後嚟嘅劇情咧，亦都似乎交代咧就係呢件事之後咧，佢同佢太太係有少少嘅冷戰咁樣嘅因素。咁似乎呢個婚外情都係有嘅。咁但係咧就個戲係交代得好曖昧啦，亦都係冇嗱呢啲我哋會覺得應該係有戲嘅位嚟㗎嘛。如果有佢同佢情婦諗下嗰啲，同埋你諗下佢作為一個道德嘅領袖，如果呢樣嘢俾人哋真係攤開咗出嚟，真係咁對佢個確實係有一個誠信嘅嗰個質疑噶嘛。咁、但係呢啲位咧，你就發覺應該係有戲可以做嘅，但係佢確實可能因為呢啲因為馬丁路德金 太出名， 所以佢係真係唔敢去寫，咁啊變咗寫得好曖昧。咁呢啲亦都係寫名人嘅一個難題啦，即係難處啦咁樣。 我唔知嚇應唔應該話呢個係寫名人嘅難處啊？即係你點解我哋搞戲劇嘅其實都係咁啦？我哋為個戲服務，我唔係要诋毁原本嗰个人，即系如果你攞住话我系做传记噶，我系要写实嘅，你快写书啦。 嗱，我就觉得咧有斟酌嘅，因为咧如果你个即系同咗真实真系相差得太远咧，而呢啲人又系咁近期咧，咁其实你会令到个戏嘅嗰个可信性咧系会其实低咗噶。 当然啦，我永远都唔觉得戏剧就可以完全系无中生有，因为嗰个仲要系传记啊嘛。但系戏剧嘅我哋其实系做紧啲乜嘢啊？我哋其实系喺一个我哋已知道嘅框架入边，喺呢个框架入边，我哋点样发挥到佢极限啊嘛？即系如果你话，哎呀，我因为咁我唔喐得噶，咁我嗰样嘢一定要写实噶，咁你咪冇戏咯，你咪唔系做戏咯。是 所以咪出到嚟个戏就 系 即系咁。 你系要搞个戏，你就要想办法令佢戏剧化。我成日都话，编剧、导演、演员嘅工作都系一样嘢。我哋系讲故仔，而且系要戏剧化咁讲故仔。Be dramatic 系我哋嘅工作嚟噶。咁佢嗰个戏原本系有戏噶嘛，你只不过系描述得清楚啫嘛。嗰场戏系有戏噶，嗰度系有戏噶。但系点解你唔描述得清楚咧？你系惊系诋毁咗佢？你如果系诋毁咗佢，嗰个有可能唔系事实，你咪唔好写咯。你可以唔写噶，但系你要拣要拣嗰啲位嘅时候咧，你就自己骑虎难下，你自己搞唔到。所以到最后咧，我都系觉得，喂，你一系就再聪明啲，一系你就个戏要好啲咯。如果唔系嘅话，真系可能佢系。即係我講得狠啲，就係可能佢係唔適合寫劇本啦。如果係咁，我唔知道究竟中間出咗啲咩事，因為我哋唔知啦。因為中間又牽涉到嗰個咁大嘅改動， 係啦，所以佢亦都可能問題就係出喺呢度都未定嘅，真係。 我真係唔敢肯定啊！呢個永遠都係我哋冇可能知道啦。希望有機會我哋唔知啊，可能 攞到個初稿嘅劇本 啊。係啊，可能係一個好有趣嘅學術討論嚟嘅，但係我哋而家我哋冇辦法知道啦。喺呢度就 好啦。咁我哋有機會就問下個編劇， 我以為話問下馬路德金啊。 满唔满意呢个戏 啊？婚外情嗰样嘢，其实喺个历史上面都有提及过，系啦，马丁路德金有呢件事嘅。只不过今次呢个戏就挖少少出嚟，又唔挖到落去，咁啊，好似做到啱啱头先大家所讲就唔够戏咯，嗰样嘢。咁啊，唔紧要啦，咁我哋下次就再揾其他又出色啲嘅剧本，咁啊可以再同大家一齐分享啦。 好嘢， 好啊，咁啊，今个星期时间差唔多嘅时候，就唯有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